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嗯，还是那句话啊，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 啊。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家暴的这个问题。 哎呀， 一提起家暴，我和王维瑟瑟发抖。 哎呀， 是不是现在这个女性啊都是比较厉害？ 哎呀， 咱们老说家暴，大家在那个影视作品当中看到的可能都是这个男性殴打女性的多一点啊，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女的对男的大打出手的现在也不少，是不是？男性偏阴柔，女性偏彪悍，这可能是咱们这个社会现在长期要面临的一个问题。但是呢，现在关于这个家暴的问题啊，又有了几个其他的解释。 嗯， 就不光是我们得动手， 嗯， 这个才叫家暴。当然，动手肯定是不对的啊。比如说，限制你的老婆花钱。然后那个等于啊，这个就是限制了他的社会活动的自由，这个也归为家暴。 嚯， 对老婆孩子不理不睬，在家做木头人啊，给家庭成员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这个叫精神暴力。你看看家暴现在不光是说我得动手，我得给人打得鼻青脸肿，这种才叫家暴。你不让人家花钱，这也是家暴。 哎呀， 是不是？回家不说话也是家暴。 哎呀， 这是日子是不是没法过了，王老师？ 哎呀， 啊，怎么办？ 不过一说这，我就想起来另外一新闻。 嗯， 另外一新闻就是在南方的某地，然后，年轻男女开着一辆车，然后主动开到我公安人员身边， 哦， 说那个自首， 自首啊、哦。 然后一看就是两个人一直在吵架， 吵架了， 哦、一直在吵架。 嗯， 然后就互相检举。 互相检举， 哎、哦，女的先说，她酒后， 她酒后，哦， 哎， 真不错。 然后男方直接指着这女的，她无照。然后紧接着他又说他超速 啊， 然后那又直接再说，嚯，一直这么说 啊。 你知道结果是什么？ 俩人携手分到了同一个监狱，是不是？ 拘了， 是大难临头各自飞， 是 不是？ 都说日久见人心啊，今日。河南郑州多人求助称，同事张某先后向他们十几个人借了将近200万，然后离职消失了。据说啊，这个9月20号，张某借口说查看同事们手机上的各种 APP 的信用额度，然后用自己的二维码直接把他们那钱就刷走了。有的同事呢知道张某刷他们的信用额度的钱了，而有的同事提前根本不知道，直到收到还款信息才发现。虽然心里不舒服，但是大家呢想着，哎，十几年同事了，就让张某打一借条。 嗯， 没想到张某后来竟然辞职走了，至今都联系不上。其中一名同事称，与张某交往十几年了，平时张某看着挺老实的呀，真没想到他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哎呀，没准在网上哪学的这些招，是不是？ 可能不只是这些吧， 太坏了 啊！ 是不是？ 不只是这些、 啊，我们班小学就有一个这样的 啊，真的， 真的。真的，我现在你说这新闻我就想起来，当时他没有那么大额度啊，小学生大家兜里有5毛钱，当时都那个觉得是巨款，那个走哪儿都得捂着。那个小同学也是这样，他呢跟我们全班同学每个人大概借个1块到5毛，他那个不多借，倒是你觉得1块5毛，反正就是那时候大概一周零花钱，借就借了呗。但是他不跟别人说，他都是私下跟你借，到一僻静地儿往外借5毛钱啊，你借呗。然后都同班同学，当这么持续了一周以后，他转学了，然后最后大家一统计，他可能一共借了50-60块钱，就是那一个班啊。 哎呀， 你对于小学生来说，50-60块钱那就是很多钱了呀， 这算融资， 对吧？然后这人就闪了，就那个转学了。 再也没有人见过他。其中有几个男生那个看着他远去的背影纷纷暗挑大指，说高，实在是高，没有想过这一招。你看现在这200万这就算犯法了。 哎呀， 是不是？ 对， 这就得 逮着以后得研判啊， 对 啊，研判啊。四川绵阳最美酒托出狱之后参与反诈宣传的视频引发关注。这个女子呢，曾因为高颜值通缉照刷屏了。那有网友就表示，作为官方，不应该传导颜值即正义的错误价值观。对此，绵阳市的公安局的回应就说这次反诈宣传的是当地分局制定的一个规划，当时呢并没有向市局去报备，由于考虑到视频女主角此前的身份可能会引起一些舆论，暂时没有下一步的宣传动作。 嗯，这个最美女酒托当时在网上确实引发巨大的这个关注。 嗯， 嗯， 是不是就是因为长得好看？ 是 啊，就因为长得好看，但是不是该抓也抓， 是 该判也判了吗？ 是 不是并没有因为她长得好看我们就对她有什么特殊优待？ 是 人家能出来帮助宣传宣传反诈， 嗯， 我倒是支持。 嗯， 对不对？人家这个打引号曾经也算是网红，对吧？也有点影响力，如果他能站出来现身说法，帮助大家那个不被骗，我倒觉得没啥不好。你也是一个那叫迷途知返，是不是？这个污点证人，各种这个这改过自新的一个我觉得挺好的例子，是不是？大家多看看，没准你要是别人演还记不住，你要一说哎呦这就是那个谁谁谁演的，你还就认认真真的把这个事儿就看完了，那反诈的目的不是也达到了？ 那就怕看的人，对对，就是他 啊！ 上次就通过他，我跟你说，喝这次酒花30000多， 已经惩罚过，是不是？以后别再上当就行了。 小王和小龚租住在杭州的一个房子里吧。他们说呢，平时啊，垃圾袋都放在门口，第二天早晨会被收走。前几天他们发现门口有一滩，就是这个污渍，一直没弄干净，他们就投诉物业了。保安队长和保洁大叔过来处理了，双方发生了冲突，他们还被保安队长威胁了，门口能不能放垃圾，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对，我觉得好多时候吧，咱也说不出这个事儿到底谁不对在先。嗯，你说人家那个其他的户啊都不把垃圾放门口，咱们现在很少有房子是那种人家明确的说大家就把垃圾放门口我们来收啊，这个大家不用，不像过去你像那个香港设计师设计的好多楼，它是有一个垃圾间的。 对， 但是在咱们起码北京这种公开存放垃圾有人统一收走，我是没见过这样的楼盘。 不，特别是现在那样啊，分两种， 你还得分类呢，你到楼下。 对呀、 啊，对 呀、啊，对呀、啊嗯。第一种呢，就是确实是有在楼道里头的垃圾桶，但是那个楼道呢，可能相对比较宽裕， 嗯， 人家可能也分，比如说这是可回收，那是不可回收，对吧？这是第一种。 嗯、 另外一种呢，就是好了，楼道里你就是不许放，虽然有打扫卫生的，但是呢，在你的楼下。一个小区里可能分东西南北各有一处， 对， 是放垃圾的地方，而且人那上的已经明确写了可回收不可回收等等这样的分别，而且人家也规定时间了，说好了我们规定啊，上午几点几点是专门扔垃圾的时间啊，傍晚几点几点专门扔垃圾的时间，必须得按照这个时间去弄。 嗯， 这个确实有。 嗯， 你要说在楼道里专门放的这个，真心话现在少，特别少。 而且就算是像你刚才说的，比如楼道里有一个专门收垃圾的地儿，那你也是得到那个里头， 对对对对， 把那儿搁到那儿，也不是搁在你们家门口、 当然当然， 对吧？我就没有见过一个楼是我把那个垃圾搁门口，然后有人每天专门来给收的。倒是有哪种情况，是因为人家那个保洁阿姨真的比较好，就是人家看见你那门口有啊，人家给你主动收走了。 但是从此以后 他就觉得是有人收了、 哎、就习惯了， 对吧？然后人家不收了他还觉得人家服务不到位了、 哎、 对吧？ 是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问题，这个其实挺讨厌的，就是在门口搁垃圾这件事儿。因为好多人是这样，就是一部分在门口扔垃圾的人啊，是我现在先搁出来，然后等我那个下楼的时候、 嗯、我带 下 去， 其实就搁几分钟， 是 这个我能理解。因为有的时候你顺手寄完了以后你搁的屋里有可能忘了， 对 吧？还有一部分人 就是爱往门口扔。嗯，他可能是因为他那个垃圾里头，比如说有一些比较有异味的东西什么，他不愿意搁在自己家，他就搁在楼道里。但是楼道也是公共空间，你不愿意闻，其他人也不愿意闻，而且很长时间不往下拿。我们家邻居，我今天就发现，那门口的垃圾搁两天了，我觉得冬天还行，夏天就臭了，对吧？我觉得大家都要讲一点公德心的这个问题，公共的这些区域还是大家要爱护，而且现在人家都垃圾分类什么的。哎，不可能有一个小区在门口给您专门收垃圾，您给人这服务费了吗？您这物业费照这个级别，您得每平米多交五毛钱，是不是？你没给这钱，最后还要求这样的服务，反正我觉得是不好。 是是，好，来啊，咱们再说说生意经的事儿啊。最近啊，某洋快餐开始卖老北京炸酱面的事儿，引起了各位美食博主的关注，也让很多人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中餐这么厉害，却做不出一个肯德基或者是麦当劳呢？时至今日，中式快餐的规模已经超过了8000亿。然而，相比门店数量分别超过7000家的肯德基和4000家的麦当劳，中式快餐不仅规模这个差距大，而且呢，没有一家叫得响的世界品牌，甚至全国性的品牌。那近年来，中式米饭快餐品牌步入快餐规模化时期呢，陆续涌现了千店品牌。不过，与7000家肯德基和4000家麦当劳相比，中式快餐的规模差距仍然是巨大的。食品产业分析师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我国幅员辽阔，成就了中餐文化的博大精深，但同时也导致了一两种单品很难拥有极强的统治力，来征服所有人的味蕾。事实上呢，对于餐饮企业来说，上市并非如人们想象当中的那般风光无限，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上市之后的财务规范使得利润更加的薄，中式快餐呢本身就是薄利行业，那如果加上规范之后的财税的成本、人力的成本，那其成长的难度和负重可想而知了。如果商业模式尚不成熟，或者是对形势产生了误判，快餐扩张反倒容易导致企业的亏损，进而拖累整个公司的发展。那业内人士呢就认为，单靠自身的积累难以支撑中式快餐进行全国化的扩张，资金投入太大，而且中间无法估量的风险又过高，因此企业要适时的借助资本的力量。 嗯，你看中式快餐，咱们之前也有几个品牌，什么真功夫呀，什么和和谷啊，是不是都打着这个什么中式快餐的这个名号？ 对， 但是这两年呢，我老觉得做的品控方面啊，确实不如人家那几家洋快餐一如既往的稳定。 而且不光是那，人家洋快餐还动不动人创新呢。 对， 对吧？老出新品。 你看，咱就说这个最近出这炸酱面，哎，这可咱是地地道道的咱们中式的东西，对吧？人家这学你还不像前几年那什么老北京鸡肉卷什么那些，好多人说觉得不伦不类，我们老北京也并没有这么一个鸡肉卷这么个东西。哎，这炸酱面卖20多块钱， 挺好的呀， 好多朋友就去吃了， 挺好的。 而人家一吃，人家觉得从口感各个方面，真不错。 反正至少60分呗。 对，你20多块钱，你挑不出什么毛病。 是是是， 咱在外头，你就是找一个正经的中餐馆， 20也吃不下来。 对，吃不下来，而且你的品控不见得做的有人家这么好且稳定， 是 对吧？所以这就是咱们中式快餐，我觉得需要思考的一个巨大的问题。就前几年那些什么园中的蒸饭呀、汤啊什么的，刚开业那几年我觉得做的挺好，我也挺喜欢吃。因为有的时候你想吃快餐的时候啊，哎，中国人其实还是喜欢来碗米饭，那有一个热菜，尤其有口热汤， 是 你感觉吃的特别舒服啊，和那个喝凉可乐吃热汉堡那个感觉，偶尔来来行，感觉还是人家那个外国朋友的胃更接受那个。但是后来你发现这个品控一年不如一年，而且呢花样确实像王维说的老是那几样，而且出一个经常新的吧，往往不成功的几率比较大，越出越惨，弄得现在原来门店还挺多，现在越做越少，你说这个东西 确实是值得咱们中餐的人士好好思考、啊、 而且不光是这个问题，像咱们说这洋快餐，人家不光品控的问题，不光是创新的问题、 嗯、 人家相当于自己管理这么多家， 对 对吧？ 啊， 咱们那个可能 一加盟就不行 了， 对啊，是 一加盟，哇、哦，全国比如说加盟了1000家、2000家，完了， 嗯， 这个就开始参差不齐了， 对， 这个很难讲。你想，我昨天又看了一个数据，说，最近这一两年，那应该叫什么？就是南方朋友，广东啊、福建那边啊，打边炉 啊， 打 边炉， 哎，就往里头涮各种什么 火锅嘛，就是、 牛肉丸啊，什么这那那个、 啊， 说前些年特别火 啊， 哎呀，恨不得遍地都开都是 啊， 打边炉啊，什么牛肉火锅啊，什么 的， 哎，炒，对对对、 嗯， 说最猛的时候全国100000家 哦， 你知道到现在剩多少家？ 我觉得剩一万就到了 8000 啊、哦！我也估计也是。 你想想、 哦， 但是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我又发现了另外一个特点 啊、 哦，就是虽然说啊这个下去了 啊、 哦，但是此消彼长 啊， 另外一种上来了 啊、 哦。另外这个就是现在特别流行吃那个顺德菜， 顺德菜。 哎、 哦， 就光我知道的，就比如说 北京新开的 东边的这个顺德，那、 啊、 我、哦、这太多了， 桑拿鸡什么的 啊，对，那人家主打菜吗？ 啊。 保守的说顺德菜啊，在北京现在开，只是在北京开啊，800家， 哦，800家了， 你想想， 哎呦，这个我倒没有意识到他 的、啊、竞争好激烈的呀、 啊，所以就是一波一波， 哎， 是吧？大家也是找这个灵感， 是 互相借鉴， 所以我至少就是希望咱们自己的品牌啊，你比如说某麻辣烫品牌， 哦 啊。 啊 比如说某小面品牌 哦 啊，比如说某兰州拉面品牌 啊， 这些可以做到全国 啊 啊，争取能够也开什么7000家啊、4000家 啊， 把控啊、创新啊，一直都有就行。 对，咱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确实还是无法有一个大企业啊，能把他们都给统一了。是不是？你要说兰州拉面、沙县小吃什么这些麻辣烫什么这些店，你要单统计的话，咱的店数绝对是这个什么7000家的多几何倍数，对吧？ 对， 咱那个走3-5步50米之内，你差不多居民区这三个肯定你能找着一个兰州拉面，但是还都不是一家， 哎， 是不是？ 各开各的， 不是一个品牌。 哎， 而且中餐有的时候，它确实不是太好标准化啊。就是虽然中餐这么多年一直想推这个标准化这个东西，但是确实一直推起来比较困难。 嗯、 因为咱们那个还不像人家，比如说炸鸡，它相对操作啊比较简单。一炸，然后你腌多长时间，搁多少粉，炸多少秒，出来就能有一个。咱这根据今天这鸡肉来的部位不同，是吧？那个批次不同，含脂肪量不同，那我炒这菜可能中间经历的这个火候不一样，那各家店和各家店那个状态不一样，那可能出来的味儿就千差万别。虽然你最后你可以啊，现在我见很多中餐店也做那种所谓的咱们过次叫懒汁儿，就是夸给你调一大盆，比如炒宫保鸡丁啊。不是说我炒的不一样吗？我现在给你配统一的汁儿，都是2勺半啊。那个往进蒯，什么时候蒯，告诉你，咱们就统一的味儿。你大概吃起来呀，味儿能差不多。但是呢，你这一个汁儿，你想推广到全国，这个又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对， 而且大家就算汁儿统一了，那你这个汁儿最后大家对应的鸡肉不一样，里头配料不一样，就哪怕最简单的炸个花生米，大家炸的那个酥脆度不一样，最后出来你都觉得不是一个东西。所以这个中餐标准化是一个很难的事儿， 不容易，不容易， 对吧？我现在比较看好的某一家那个什么东坡的那一家，人家那个店现在做这个标准化做的，我觉得有点意思了啊！希望别的企业好好跟人学学，但是那也不是快餐品牌， 对， 希望有一个咱们自己的快餐， 哎， 对不对？但是你是全国各地大家就吃一个东西，现在比较接受的，我看就是兰州拉面。全国各地的朋友感觉都能接受， 哎， 是不是？ 是 你其他的东西好像南南北北，你像小面，我觉得起码我你要让我每天吃我就受不了，它确实那个辣度还是有点 是 有点高哈。只有这个兰州拉面 感觉它丰俭由人，发挥的空间也比较多。 那当然了，人家光说粗细不一样，那作品就不一样。 对， 对吧？ 啊，毛 那就相当于对呀、 啊， 一相当于说，嚯、哦，这么多品种 啊， 且有了， 对 吧？ 啊，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吧。 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曾经呢，因为直播试睡走红网络的凶宅二次拍卖成功了。11月10号10点，江苏苏州的一栋房屋在拍卖平台上公开拍卖，判决书显示，在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当中，李某因为赌博借下的贷款无力偿还，后来在自家房屋里头自杀了。第一次拍卖中，这个房子呀，最终是流拍的。28号10点，这个房屋二次起拍，哎，卖了，最终呢是以128.5万元成交了。 对，你看这个。我们大家买过房子都会知道，他现在那个中介会给你一个声明，让你签一个合同，就说要你要证明，我承诺这个房子不是凶宅，是吧？他有一系列的保障这个买房人的这个措施啊。然后前两年不是有一个拍中介的电视剧嘛，叫什么安家还是叫什么孙俪他们演的那个啊，里头也有这么一个凶宅的这么 内容， 一个内容是不是？我觉得他们那里头那个人家那几个中介的朋友动脑筋，人家说你卖这个东西发传单去哪儿发？一开始是有一个人比较封建迷信，说自己要破什么煞呀还是什么的，说必须得找一个这种凶宅他才能把他那破了，那是极少数的人，对不 对？ 人说那你这个想再度交易怎么交易？你不可能再有这么一个这么封建迷信做生意的人再接手这个了，对吧？而且遇到同样的情况，说怎么发这传单呢？说你要到哪儿发呀？一是医院，二是到殡仪馆。说这些地方的人啊，每天见太多生生死死了，对吧？包括殡仪馆也是，那每天接受的就是这样的事儿。所以里边的工作人员呢，可能人家就对于这些什么死没死过人呀、这些感觉不是太在意了，对吧？就是我工作这个环境每天就是死人，是吧？那个除了生就是死，那殡仪馆那可能更单一，来这儿都是火化的，对吧？那个那每天见到的都是去世的人，所以我对这东西我不害怕。最后买了那凶宅的，哎，就是一个法医在那个电视剧里头说，在这房子那个死的那个人就是我来现场我给验的，怎么怎么回事，说这信息还给他们更新了一下。人说这个我无所谓啊，我每天见的都是这样的人，而且这些你担心什么鬼神呢？那我们要信这个，我们这职业没法干了，是不是？每天就是解剖这些尸体，说我们不介意，而且这地儿离我单位又近，因为他有这么一个打引号的凶宅这么一个名号，比别人便宜特多钱， 你就 最后拉实惠， 你看 是不是？哎，对，所以就这种理念上的不一样，就看你能不能找准人家这个痛点，找到他的需求， 对， 是不是？一般人不买不代表所有人都不买，对吧？就跟那天一个卖房的人跟我说，说你看隔壁那楼有一18层，18层，我一听我说挺好啊，我说人家那个做生意的人都喜欢这18、16，是不是？那加钱买。他说不是，说有的人一听18，人就觉得这个数字不好不吉利，他这总会有一些那种封建迷信的想法啊，固执在脑海里头，就看你卖给谁。有的人觉得他18层是什么什么啊，你让人家买，人家高低不买，便宜不买。你要是卖给人做生意的人，人家可能说要发啊，是不是？加钱我也买，这就看你找谁了，对吧？ 广东一个苹果醋公司业务员到自助餐厅寻求合作，惨遭拒绝，竟是因为苹果醋过于开胃，和自助餐经营理念不符。这一奇葩理由呢，让业务员哭笑不得，也引发了网友对自助餐套路的各种吐槽，如限量菜品供应、上架大量饱腹主食等等。 也有网友呢说，店家想要赚钱无可厚非。 那当然了，你看，你比如您要是开自助餐厅，您也是希望，交好几百进来，吃两口就走，是不是？你肯定是这么想。我觉得这个推销苹果醋这个业务员也是，确实思路没有找对，对不对？你应该给人家推荐一点越吃越腻的东西。你这种越吃人家还开胃，越吃越多，人自助餐厅能买吗？对吧？你看大家到自助餐厅，现在少了啊。过去那自助餐厅，大家仔细你看一看，做披萨他也做那种什么榴莲呀，什么那种比较糊口的那种，鸡翅啊什么那些，这些偏多。当时是因为鸡肉是最便宜的，所以他鸡肉类的东西居多，而且那个鸡肉啊。他也给你做的都是偏甜口的那些个做法，偏甜口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吃着吃着你就顶住了，就腻了，它容易腻，而且呢甜的东西它还不叫水，要都给你做咸的那种呢，你翻来覆去的可乐喝的人家还多，是不是？所以它这里头而那个想法有很多的这个设计在里头，包括给你上，比如说主食上多少，然后什么时间给你转那个烤肉啊什么的，全都有说法。那人家是一个算法的胜利，对不对？不要想着说咱进去，所有人就凭着自己的这个一把子力气就能吃回来，大多数人是吃不回来的。 哎呀，所以啊，你看现在在北京有几家特别火的，咱不说他的名字啊。只要价格说多少钱？360一位啊，可能还能吃着点东西。这真心话啊。你要一问多少钱一位？88。建议你就别去了。 对，现在有好多东西啊，它是怎么说呢？蒙外行。大家比如说有的，我有一朋友去了一个日料的自助，挺少的啊，然后进去以后说，哎，你这个生蚝什么的。好像几百块钱能吃，有生蚝什么就随便吃了啊。然后写的是什么，我们用新西兰进口啊什么这些。但是我那朋友人家比较懂，说一看这就是大连来的好，这价钱可差不少。但是咱们一般人确实看不出来，对吧？所以就是可能人家盈利的点没准都在这些上头，是吧？我跟你说，我这都是什么日本进口的什么无菌鸡蛋。没准就是边上那个什么小村里的土鸡蛋，这一价差可能一个鸡蛋卖你，让你感觉你吃了一50的鸡蛋，可能就值5块钱，对不对？都是套路啊！ 真是，下次吃自助我自带果醋， 自带果醋啊，揣兜里 就 使劲喝， 哎， 是不是？那人家还有时长限制。你也不能吃的时间太长。 那我就带俩西瓜， 带俩西瓜 去的时候直接跟服务员说，那。你这俩西瓜你帮我 切成果盘， 不不不， 是吗？ 一个切果盘，另外一个给我做饮料。 哦，那你这西汤灌大肚，你更吃不下多少，人家愿意啊。到自助餐厅还自带食物，这个思路本身就有问题、啊。 因为有你三生有幸，日前一男子每天捡银杏叶为妻子做玫瑰花的视频火了。金黄的银杏叶在男子的手中变成了一朵朵惟妙惟肖的玫瑰花，浪漫的场景也带火了银杏叶的花束。近日，记者走访发现，现在银杏叶花束啊已经变身为网红，登陆各大花店了，线上线下均能看见他们的身影，而价格啊甚至已经超过了真玫瑰花。 那肯定的呀。一支玫瑰你就在外面的花店卖10块钱左右，对吧？一支，那你要想绑成一支银杏叶的玫瑰，你就光剪地下那树叶你得剪多半天呀。 不光是这个，人家还有创意在里头。对， 人家还得给你窝，还得给你绑，绑上得成那个样。 对， 10块钱一支，我感觉 我就觉得值。 这人家这手工费也不止这钱呀，这是说明人家这个创意， 哎， 是不是？还是一招先吃遍天？ 对对对， 你老是模仿，到最后永远也赚不着钱。 说的 总得有那个开创精神，对吧？希望咱们这些花店老板也多努努力，对不对？ 是努努力，没事天天刷刷视频。哎，现在出这品种了，快快快，咱们也弄一下， 就是复制的快，是吧？ 服务行业想多挣钱啊，那服务好是王道。在沈阳，有网友发视频。快递员送雪碧快递的时候，在楼道使劲摇， 摇这雪碧， 气儿都已经摇没了。 哎，当事人表示，当时自己不在家，便让男友代收了。男友与快递员沟通之后呢，让他就是 送上楼， 哎，赶紧上楼。 嗯， 最后才发现了这一幕。 哦， 是 啊，你像这种送餐的没送上门的， 嗯， 让你送上门还这么不高兴的， 嗯， 我见的还是少一点。 嗯， 快递员现在不给送上门的， 嗯， 倒是挺多的。 嘿， 是不是？ 人家都放柜子里， 放柜子里。 嗯、 是你不跟我说一声，等我发现的时候， 嗯、 快递柜收我好几块，是 不 是？不 过一说这，我才想起来，我这两天看的另外一则信息，就是说在上海， 嗯， 上海无人机送快递 哦， 哎，无人机送快递，说在上海马上就要开始试运行，说你从这地儿下单，17分钟以后， 嗯、 无人机唰就到你那儿 哦。 你就直接收货、 哦、太快了 啊！但是呢，就现在为止呢，是专线， 专线， 就所谓专线就是固定的啊， 嗯， 就是这儿到那儿， 哦， 就是拿这个当试。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那肯定就不止这一条线了， 哦。 但是这个问题又来了，我一想，哎，无人机送这个挺有意思， 嗯， 但是上不了楼吧？ 上不了楼， 也就是说，下次快递的时候他不可能门 开窗户呀。 哎，对，有敲窗户的。好，那、 啊、 来了，开窗。 对，这可以啊，是不是？我昨天路过那三里屯那儿，那个咱们那个国产品牌小鹏， 嗯， 不是边上就摆他那个展厅里摆了一个那个飞的那个车， 是是是， 那个以后是不是也可以考虑送这个？更 快。那个小鹏人也说了，2024年的时候， 好， 就飞， 就在天上飞， 而且据说是。也是属于固定线路费 哦， 但是呢，说再往后 啊，对我看他们说3-5年，说要有一部分的车， 对， 就要在空中了， 天飞了 哦，哎呀， 真的 这么一说，还是挺 还挺好的吧， 挺期盼的， 哎， 是不 是？ 感觉那个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地面交通，以后是一个真正的所谓 立体 交通的， 是是 这么一个概念了哈，以后再。买房卖房的时候，楼层朝向都得再考虑了。 那当然了， 是不是？ 那当然了。 现在说高楼层不吵，以后没准高楼层更吵啊，对吧？ 那是 车从你们家边上过去了。 你应该说那个时候窗帘卖得好 哦，隔音窗帘。 当然了， 是不是？ 第一个得隔音 啊、 第二个呢，遮挡的严。 哎，对，以后可能就会出各种各样的玻璃。 嗯， 就是那个玻璃啊，你从外面看。是反光的， 嗯， 从里头往外看是透明的、 嗯、 现在当然也有这个技术、 嗯、 但是现在遮光度太高了、 嗯、 你如果装这种屋里会很黑、 嗯、 以后如果这个汽车满天飞了以后大家高层的对于这些的需求更高了以后、 嗯、 玻璃产业可能也需要一个质变了， 好吧， 对吧，又得隔音还不能挡光，外面看起来还是镜面、 嗯、 这样更好、哦、是不是，然后汽车又开始跟着又得改观了、 嗯、 因为当你的楼面全都是镜面的时候、 嗯、 他们会需要一个在空中哎呀被晃得睁不开眼、 嗯、 墨镜产业又跟着又起来了， 哎， 是不是， 玻璃这咱说个旁的，玻璃这个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哦， 哎，真的，那天呢我看了一个调查报告，说现在有很多的朋友，比如说我老房子， 嗯， 我买完了以后我得装修啊， 对， 装修我换窗户，后来人说这个窗户啊条条框框太多， 嗯， 我觉得不好啊，显得闭塞，好，我这一面我都换成落地大霹雳， 哦， 全是， 嗯， 顶天到地的， 嗯， 落地的，这看着多舒服，然后窗帘一拉多好， 嗯， 你知道那个落地玻璃啊，我专门问过专业的人士，人家就说落地玻璃没有问题， 嗯， 但是呢因为玻璃价钱分你的玻璃薄和厚 啊，对， 对吧？如果你要这玻璃薄，你做成落地玻璃了， 嗯、 有可能，比如说赶上风大的时候啊， 哦、 或者什么，你就能明显听到哗啦哗啦哗啦 哦动。 哎，对，那个玻璃的颤的声音 啊、 哦，所以呢得厚 啊、 哦，得中间夹胶。 对， 这样的话，你想现在有很多的写字楼都是那种大厚玻璃， 嗯、 哦，这样的话才能稳，不会有任何的异响。 嗯， 但是呢。那看那篇文章，就是一个小伙子买了一个临海的 哦，海景房， 哎，海景房，把、 哦、 窗户都拆了、嗯，换成落地大皮梨 啊、 嗯，他那个进深大概有20平吧， 我的妈呀， 20平， 20平一块大玻璃 啊，20平， 哇，这得定做了， 当然定做了、嗯，而且呢，专门得让那个吊车，嗯，那儿去，你电梯是 上不 去的 啊、嗯， 你知道所有这些费用弄他这块玻璃多少钱？嗯， 不得这几十万吧， 40万， 我估计也是，哦，这是太有钱了， 所以我一想 是不是 疯了， 我有这40万，家里装修都装修出来了，我换什么玻璃？ 弄六个灯，是不是不比那个你这个落地的照的亮，是不是？但我这两天也看你一说这个换玻璃， 嗯， 这两天有好多因为这个打官司的， 嗯， 就是比如说人家原来阳台是半截的， 嗯， 有的人嫌人家那一半啊， 嗯， 黑， 嗯， 我给做成落地的， 嗯， 不行。物业直接就给你告了， 嗯， 你这个属于改变人家那个外立面那个样子了， 嗯， 这就不行。 嗯， 还有人呢想把那个门口哪怕就是那个一它是一个跨门， 嗯， 跨门上面有钢筋， 嗯， 给人敲一部分， 嗯， 也不行，告你了，直接坐牢了都有可能。所以在这个装修过程中， 嗯， 这些安全问题 对 才是首要考虑的，美观永远是第二位的。 对， 您别最后装了半天人家不告你，我觉得让您恢复啊， 嗯， 这还算是最好的了。 是是是， 但是你一恢复的钱和你装的那个钱， 嗯， 真的就会差出好多好多。 那当然， 而且你还是只恢复自己家这些钱哟， 嗯， 如果牵扯到你要把楼体恢复的话，那可能您就得卖房了哟，还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哟。所以工长一般也不会给您这么干的。 说的是，嗯， 大城小事周末版，聊聊大城市里的小事情。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呀，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在宁夏的中卫，葛先生花了200块钱请了两个保洁的阿姨帮自己擦玻璃，可两个人的擦法呢，让葛先生心的顿时提到嗓子眼。葛先生就说了，说自己家10楼，擦玻璃的时候保洁阿姨呢没有任何的防护，直接趴在窗户外头了，还不听劝，坚持擦完了才又回到屋里来。葛先生表示自己真害怕， 嗯， 以后再这样这真的不敢再用他们了。 真的，你也不知道这些阿姨是艺高人胆大呀还是怎么着，反正确实我也见过这样的。我们家是那回纱窗坏了， 嗯， 纱窗坏了，然后找了一个师傅来给我修纱窗啊， 嗯， 一共来3人， 嗯， 哎呦，那个大哥直接就蹬着那个窗户就站出去了， 哎呀， 给我吓的呀。我说大哥，你那个哪怕屋里拴个安全绳，这个屋里有俩人瞪着你也行，是不是？这有什么？没事没事，我也每天那个拆多少个窗户都是这样的。那俩人也在边上呵呵呵就笑，说他确实他胆就是大，我们都得拴绳儿，感觉。但是你这个你觉得没事，和比如说啊，你真出点什么意外，在我们家出的这个事儿，那我肯定得承担相应的责任。 那当然了， 对吧？ 当然了， 就是我赔不赔钱什么这些咱都单说。你这刮掉去，我其实就想换个窗户，然后我见证了这么一幕，对于我的心灵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冲击，是不是？所以真的安全是第一位。现在有好多的那个物业啊，人家都给擦外立面，咱们只需要擦里面， 说的是呢 就行了。 你想那次人房子物业也是找那个外面 啊蜘蛛人，啊， 哎，对，擦到我那儿，我还说大哥你就手把我屋里这也擦一下 啊。 人家说不行， 进不来， 我们只擦外头的。 对，我那个也是，那个他们这个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经常啊，你像我有时候白天在家，尤其夏天的时候，会穿的比较少一点。你突然有一个人咚一下就蹬到你们家玻璃，然后就往进看，你也是颇为尴尬。如果你在家有一些私密的行为，确实就被人看见了，这个挺吓人。还有窗户不一样，嗯，那个有的是内开的，有的是外开的。有的人可能人家下来一踩，踩的正好是玻璃；有的人一踩呢，就踩到你们家纱窗了，直接纱窗就给你撞进去了。我有一天就是夏天回去以后，我说我们家这么高，多少年没有进过蚊子，这怎么这一晚上我光蚊子打死10几个了？ 怎么回事？左找原因找不着，右找原因找不着。后来发现阳台的那个纱窗啊，被擦玻璃的师傅直接给踹掉了，呵呵，也没跟我说一声。后来倒是人家物业倒给负责换了，所以现在人家发明那好多那个擦玻璃的机器人，我觉得就挺不错的， 对， 是吧？就算摔下去了，他也摔不下去，得有一绳在里边蹬着。就算擦的没有那么干净，我觉得起码你不提心吊胆呀。 在江苏，一个男子在早餐店内用餐的时候啊，面前的鸡蛋突然就炸了。画面显示，爆炸产生的碎片朝男子的面部就溅了过去，十分的危险。据悉，男子说呢，自己吃饭啊吃得慢，而且晚，让老板帮忙啊把这个鸡蛋啊加热一下，但没想到它炸了。所幸男子未受到任何的伤， 估计是拿微波炉加热的， 有可能 是吧？ 有可能。 然后那个中间的温度可能瞬间过高了。这个确实有点危险。 是， 鸡蛋炸我倒是没遇见过， 那我也没遇见过， 也不想遇见，是不是？因为我就不爱吃鸡蛋。 反正注意吧啊。重庆的周女士在外卖餐盒里吃到了一条蚯蚓，可是店家呢居然说这表明菜品没有打过农药，无公害啊。事后餐馆的经营户呢就承认说，在接到了周女士投诉的时候呢，的确措辞是有点不妥当的。周女士呢选择以退款方式结束这起诉讼。店家呢因为菜品质量的问题以及对顾客解释的时候措辞不当的问题，给顾客周女士造成了不愉快，他们也愿意再一次的赔礼道歉。 对，哎呀，这个有活的小生物和有没有农药，这个没有必然联系， 两码事。 对，就是您也别觉得好像现在有好多的那个卖东西人都会有这一套说辞，说你看啊，你买这个果子什么的，你比如你掰开里头有一个虫子，他会说，你看，这说明我们呀没打过农药。你好多那个网上流传着这么一种这个说法，说挑这个果儿是最好挑那个虫子咬过的，说虫子帮你咽了，这要有农药呢它就死了，说明它没死呢说明你这也没打过农药。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我现在自己种一点小蔬菜，我研究了研究这些农药的问题啊，有的农药它是水溶性的，就是你冲一冲就能掉，就包括咱们现在买好多那个什么果蔬净， 对， 让你买回菜来，买回那什么洗 浸泡 泡一下就能好。 对， 有的农药是溶于水的，但是有很多农药是不溶于水的，就是你泡一万年它也不溶解，没有任何用。而且就这些农药你说真的没打过吗？我不相信，就光我在花盆里种那么一点点那个小番茄呀、之类的，你都会发现各种各样的病虫害。你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真的就颗粒无收。当人家集团化生产那么大一片地的时候，如果中间没有农药的这个介入的话，它的产量包括那个果形的样子什么的肯定无法保证。所以你跟我说纯绿色无公害，我现在都是打一个问号了。 错，你应该说有没有农药，有没有那个污染跟我没关系。 没关系、 哎，我吃的这外卖这盒里头我能吃出蚯蚓来、这个就不行。 对，人家给你说这是送的，先生。 啊，那早说呀， 看你蛋白质不足。给你加点肉。这是一个肉丝儿。 有网友爆料啊，上海的一个传统面馆点餐的时候要收10%的服务费，如点一碗68块钱的红烧牛肉面，还得再加收10%，也就是6.8块的服务费。记者呢致电了这个面馆，工作人员说，确实我们有这个规定，要收10%的服务费。服务内容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老板会亲自监工看我们煮面条。小饭馆开收服务费，不知道其他的朋友是不是能够接受呢？ 哎，中餐收服务费的挺 少 的， 太少。 一般有的那种什么特高档的米其林餐厅，我见过有收的。但是